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封闭列车》。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第十二夜》改编的戏剧故事。 1917年，流亡在瑞士的列宁获悉，他心目中能够使人民获得真正自由的革命，已经变成了一场宫廷政变，是由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们策动的，目的无非是阻止沙皇与德国的单独媾和。人民所要的和平和权力在这场政变中付诸东流。作为已经为革命付出无数心血的职业革命家，列宁决定孤注一掷，宁可冒生命危险，也要回到祖国去发动一场摧毁旧世界的革命。请继续欣赏《封闭列车》。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瑞士位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诸国的环抱之中，交战国的公民渠道德国和奥地利也是行不通的。但是反常的情况就在于，列宁要是和威廉皇帝的德国打交道，其成功的可能性要超过和米留可夫的以及拜恩卡雷的法国。德国要是不惜一切代价在美国宣战之前与之媾和，那么一个在那里能给英国和法国的公使们制造麻烦的人，对德国来说当然是备受欢迎的帮手。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成百次的谴责和威胁过这个皇帝统治下的德国，如今却突然要和这个国家接触并开始磋商，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要承担不同寻常的责任。因为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之中，从迄今为止所公认的道义观点来看，谁要是在敌国参谋部的许诺下踏上并穿越敌国领土，显然就是一种背叛行为。列宁自然也知道这件事会使他的党和自己开创的事业威信扫地，他将因此受到猜疑，将被当成受德国政府收买而被派到那里去的奸细看待。而一旦他提出的立即实现和平的纲领得以实现的话，他也会被当成阻碍通过打赢战争取得真正和平的千秋罪人载入史册。当列宁宣布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将走这条最危险最足以毁名败誉的道路时，不仅温和的人，就连和列宁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也为之震惊。他们在惊愕和不知所措中指出，瑞士的社会党人早就着手谈判，争取把他通过交换战俘的合法折中的途径送回去。但是列宁知道这条路是何等漫长，因为政府会百般刁难，把他们重返家园的问题拖延得遥遥无期。然而他更深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事关重大，从现行的一切法则和观念来看，采取这一行动无疑是一种叛变行径，因此当那些有点玩世不恭又颇鲁莽冒失的人也不敢问津时，列宁就已经看准了目标。那时他就已经暗下决心，为使他的同志们重返家园，他愿意承担责任，开始和德国政府谈判。 列宁知道他们的这一举动会引起轰动，也会受到攻讦，所以他们的行动要尽可能的公开化。受他的委托，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登前去和德国公使接洽，此人早先就已经接洽过，现在他把列宁的条件提交德方，似乎像是已经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威望那样， 这位矮小的不知名者并没有向德国政府提出任何请求，只向对方提出几个条件。据说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旅客才能接受德国政府的协助，承认车厢的治外法权，上下车时不得检查护照和人员，按照正常票价自付车费，不允许强令离车，也不允许擅自离车。罗姆贝尔格把这消息逐级上报，一直呈送到鲁登道夫手里，毫无疑问得到了他的赞同。虽然在鲁登道夫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记载，但是这却是他一生中所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决定。在某些条款上，德国公使还想做一番讨价还价，因为列宁故意把协议书写得模棱两可，使得不仅他本人，还有同车的奥地利人拉德克也可以免受检查。但是德国政府也像列宁一样感到时间的紧迫，因为4月5号这一天，梅利坚合众国已经向德国宣战了。就这样，4月6日中午，弗里茨·普拉登接到了值得纪念的通知，诸事按预期要求进行安排。1917年4月9日下午2点半，一小群提着箱子、衣着寒酸的人从车林格豪夫旅馆向苏黎世车站出发，这队人马共有20人，其中还包括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只有列宁、季诺维耶夫和拉德克的名字日后为世人所知。他们在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餐，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因为从小巴黎人报上的新闻报道中，他们了解到临时政府蓄意把取到德国的旅行者当作叛国分子对待。他们用粗犷欠流畅的大字体签名，宣称他们对此次旅行承担全部责任，并接受所有的条件。他们沉静而坚决地准备好了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旅程。 他们到达车站时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没有记者，没有拍照片，在瑞士没有人知道乌里扬诺夫先生。他戴着揉皱了的帽子，穿着旧上衣和笨重到可笑地步的矿工鞋。他把这双鞋一直穿到瑞典，夹杂在这一群提箱跨栏的男男女女之中，默默地、不引人注目地在车厢里找了一个座位。这群人看上去与南斯拉夫、小俄罗斯、罗马尼亚来的无数移民并无两样。这些移民在被送往法国海岸，从那里远渡重洋之前，常常在苏黎世坐在自己的木箱子上休息。几个钟头，瑞士工人党不赞成这次旅行，他们没有派代表送行，只来了几个人，为的是给故乡的人捎去一点食品和他们的问候。还有几个人想利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劝阻列宁放弃这胡闹的罪恶的旅行，但是决心已下。3点10分，列车员发出信号，接着列车滚滚地驶向德国边界哥特马丁根。3点10分，自这个时刻起，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样。世界大战中发射了几百万发毁灭性的炮弹，规模最大、威力最强、射程最远的发射物是由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但是在近代史上没有哪一发炮弹能像这趟列车那样射得遥远，而且一旦命中。这趟列车上载着本世纪最危险、最坚决的人，正从瑞士边境疾驰而过德国领土，要在彼得堡下车，然后就在那里把这个时代的旧秩序炸毁。 在哥特马丁根，这一车不同寻常的发射物停在铁轨上，这是一节2等和3等的车厢，女人和孩子占了2等席位，男人们占3等席位，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粉笔线，这就是人的领土和两个德国军官用的车厢之间的中立地带分界线。这两个军官是来陪送这批有生命的烈性炸药的。列车平安地行驶了一夜，只在到达法兰克福时涌上来几个德国士兵，还有一些德国社会党人。他们听说旅行者要从这里过境，试图说服这批旅行者，但都被拒绝了。列宁明白，假如他在德国的领土上和德国人哪怕只说一句话，也会受到巨大的怀疑。 好了，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封闭列车我们欣赏完了。列宁乘坐封闭列车归国后迅速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1917年11月7日，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宣告推翻俄国临时政府，